他又介紹中央就七個主要政策方向給予的支持，表示歡迎海外商界把握當中的良機。正在南韓訪問的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總統文在寅舉行會談，雙方就中韓關係以及朝鮮半島局勢等的議題交換意見。王毅說，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來，中韓雙方增進彼此友好聯繫和夥伴關係。他向文在寅轉達了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口信，認為和文在寅的友誼和互信非常重要。文在寅說，願意繼續和中國合作，持續推進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他對中國至今在半島和平進程之中發揮的建設性作用和合作表示感謝。天氣方面，廣東內陸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會在晚間抵達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明早天氣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0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東風，晚間轉吹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晴乾燥，氣温逐步下降，內陸日夜温差較大，下周初早上清涼。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争啲咩？争三隻字咯。 Misha 新作品讲两个人发生关系之后，唔系甜蜜蜜，而系忐忑不安。原因系咩啊？咪就系两个人关系系恋人未满，未有我爱你三只字嘅允许咯。 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奶色浸满它，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嘢情债。 作曲系斯德哥尔摩嘅音乐人，加上 Misha 自己，填词有林宝，监制 Edward Chan。上榜暂时三个星期，上升六级，进驻到龙虎榜的殿军位置。叶巧林二人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音乐说，花姐的音乐选择， 你拣咗一首歌系 Sherman 钟舒曼嘅《给自己的信》。 让我闯出新世界。 入咗劲歌组做导演啦，嗰阵时候导主咗个监制，我觉得大家嘅对呢个乐坛或者对劲歌金曲呢个节目嘅谂法唔同，咁佢亦都当场好多人底下就话俾我听，你咁样谂法系唔啱，你唔好得得戚戚招招只只，你系唔得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giving。 莫莉，你而家一个星期要凑50000敏感时刻、 啊，仲有我哋啊，每一晚啊嘅节目主持人都要你凑啊，应该系我哋啊感到老怀安慰之真。 敏大人 ，Johnny， 咁不如你哋多谢翻个转头啦， 你妄想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摩莉 敏感时刻。 四晚嘅敏感時刻啦，敏大人， 莫莉， 系啊，我哋逢禮拜四晚咧呢一段時段咧就會有李亞力喺度講電影嘅。頭先咧我喺呢個嘅電話度同佢講嘅時候，佢已經好興奮啦，因為今日講嘅又係佢平時講嘅最興奮嘅嘢啊，鬼片啊， 係 請李亞力出嚟先 ，Hello。 Hello， 好莫莉好，各位朋友好。 系啊，佢今日讲印尼鬼片啊，问题。 圣诞节介绍佢好耐啦， 圣诞节佢都唔放过我哋。 系咯。 喂，咁冇嘅，因为上次啊掘咗个坑啊嘛，我介绍嘅印尼喜剧嗰阵咧，我就话其实会介绍印尼喜片诶嘅鬼片嘅。今日真系要承诺就要咩啦做啦，系咪？咁所以我今日介绍一套印尼鬼。鬼片嘅，咁而且喺平台上可以睇到嘅，因为之前其实我想介绍一套，因为我做都久远了啦，因为以前喺戏院做嘅，咁我试过喺平台搵都搵唔到啊，咁所以我介绍一套平台度搵得到嘅，咁咧点解我会介绍佢咧？咁即系其实印尼电影最近呢几年咧发展得好蓬勃啦，咁由动作片开始啊，开启到呢个国际市场之后咧，咁佢嘅片种啊越嚟越丰富啦。咁譬如爱情片啊、轻喜剧啊，上次介绍嗰套啊，咁同埋鬼片咧都系纷纷出炉啊。咁同埋迈向国际啦，尤其是有平台之后啊，犀利啊！你知平台基本上咩戏都有噶啦， 波 兰戏我都介绍过。 同埋佢哋又有好好嘅字幕啦。 系啦，咁非常之同埋有啲喜出望外嘅印尼片。即係其實我冇預計過佢哋會拍到咁樣，咁但係佢哋又真係可以拍到咁樣喎。點解會咁講呢？因為印尼大家都知啦，係伊斯蘭國家嚟㗎嘛。咁其實應該好多嘢都比較保守嘅。佢有一樣嘢保守嘅，即係喺呢套戲裏面睇到啊。但愛情片就唔算啦。但呢套戲睇到有趣嘅地方咧，雖然佢好明顯地有鬼啦。咁但係咧都係要有因果嘅邏輯嘅，即係佢都要承認呢樣嘢嘅。OK， 咁但係其實如果係即係佢哋嘅宗教嘅文化背景之下咧，其實又唔係太應該有出現。係。咁所以我都覺得幾奇怪嘅。咁但係佢又真係拍到出嚟嘅喎，又真係話仲有續集喎。 係，我就想問呢一套係咪已經係第三集啊？ 唔係，佢呢個叫《鬼眼開》。 係。 咁咧就有兩集嘅。係。喺平台上可以有。 都係叫《鬼眼開》㗎嘛？ 係《鬼眼開》同埋《鬼眼開二》。 哦， 系啦， 我睇到咧啲 一单眼开，一只双眼开， 都几恐怖噶。问题睇下佢啲 小笑噶， 我睇好 惊， 都恐怖啊！啲封面 系少少啫 ，OK， 系 咁咧。 对于你嚟讲 度啊， 对于你嚟讲系少少 系 嘛， 系咯， 高少到啦，大概五六年班到啦。 佢食辣椒嗰啲风格就等于呃我呢啲， 我哋 B B 辣佢食麻辣嘅啫， 唔辣嘅唔辣嘅，边度辣啫？你看我 咁样，咁未讲剧情之前咧，讲下点解要介绍先啦，即系风格啊。因为第一真系叫新尝试嘅，即系印尼鬼片都系比较似文艺片多啲嘅，其实。咁但呢一套鬼眼开咧，就真系似鬼片嘅鬼片啦。OK， 因为之前嗰啲比较倾向有剧情多啲嘅。咁唔系话佢冇剧情，而系佢糅合咗好多世界各地嘅鬼片嘅特色。犀利。咁譬如佢有泰國嘅氣氛啦，泰國鬼片嘅氣氛啦，即係一間大屋啊，啲燈光暗啊，灰灰塵塵舊舊啊。咁最神奇係咩？佢有西片嘅魔鬼附身同埋驅魔手法。係咧，我都睇到呆咗。 中西合璧喎， 好犀利。唔止喎，講到呢樣咧，仲有呢個香港片嘅香港鬼片嘅，係啊嘅法師啊，或者好似我哋通常用廟祝啦，或者阿龍婆啦。系嘛，即系灵媒啦，睇风水啊，乜都有噶嘛。 有冇加埋日文？日本嗰啲啊？ 呢个就都 未加落去住。 泰国嘅，即系唔系太有嘅，因为日本嘅鬼片比较倾向咧就系无厘头嘅， 系 即系都唔知点解嗰只鬼要害你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系啦，咁但系佢 出嚟噶嘛？ 系啊系啊，咁佢冇喺电视出嚟嘅，咁佢又冇啲无厘头嘅害人啊，咁样全部都有因果嘅，咁我觉得又唔算太入食啊。不过佢有台湾嘅观落音，观落音知唔知系咪？ 唔知啊， 即系蒙住对眼之后咧，经过司法之后咧，可以落地府睇下嘢。 哦，即系落地狱睇下参观团嗰啲 friend。 系啦，咁佢又有噶喎，啊真文 系。 咁咧就而且咧就因為佢戲係講兩姊妹嘅，咁兩姊妹都係女仔女角啦。 嗯。 咁就 CP 值 OK 有嘅。 嗯。 咁 CG 值咧就普通啲啦，當然。係。CG 係未成熟嘅。 係。 畢竟都係2018年啦，都 兩年前啦， 應該仲要啲時間嘅，要啲時間。 嗯。 咁劇情上可以嘅，後邊前邊有啲慢啊，後邊就開始爽啲。係。咁同埋咧都幾出人意表嘅，有後邊後段嗰度，因為我會講。 係啲鬼恐怖啊，驚唔驚嚇？ 係算恐怖噶， 算恐怖噶。哇！你都話恐怖。 但係係冇錯，我嘅程度。但係咧，我覺得佢最恐怖嘅地方唔係鬼， 係咩？ 即係唔係鬼嘅造型或者鬼嘅出場都幾 jump scare 類啦，即係有少少係咁啊。 嗯 咁但系咧，佢后边有一段复仇嘅画面咧，非常之凌厉。我觉得哇，系咁样嘅，即系我要滑蟹嘅。 嗯， 系啊。咁咧，即系佢都融合咗好多啦。即系除咗即系正式嘅鬼片之外咧，佢都有一啲即系你想唔到嘅动作片嘅一啲元素都摆咗落去。 嗯。 咁所以呢套鬼眼开咧系 The Third Eye 啊，咁都系几值得推荐嘅。咁同埋个导演好型嘅，叫 Rocky。嗱，佢啲明星名咧，完全係國際化。 係 啊，佢導演編劇咧就叫 Rocky Soraya。係啊咧 ，OK， 即係 Rocky 咁，大家即刻。啊，演員咧兩個女主角，Jessica Miller 叫 Jessica， 跟住咧 Jessica， 跟住另一個咧妹個咧就叫 Bianca Hello。 哦， 咁樣嘅。係咁，所以嗱，你聽呢啲名就好 西洋名嚟 㗎喎，西洋名嚟㗎， 就似 Eric 咁喎。 系啊，咁所以你话佢哋几有呢个国际视野咧， 但 系后 面就好印尼 feel 啦。 佢又唔 个姓名啊，系啊，佢姓嗰啲 啊，姓Mila 同 Hello 即系真系 Hello 嗰个 Hello 咁算唔算系印尼姓？我唔知道印尼姓有冇姓 Mila 同埋 Hello， 即系呢个真系我唔系好识印尼嘅朋友，咁所以但系。纵观嚟睇，佢其实会睇得出嘅人味气氛嘅。 嗯， 吓咁啊，呢套就我之前仲有睇过另一套咧，甚至乎有伊斯兰教嘅教士喺度做驱魔嘅。 系 吓，咁佢呢套 驱魔系点噶？伊斯兰教嘅 佢呢一套咧，因为承继咗香港片嗰种驱魔咧，就有个法师出嚟驱魔咯。 系 咁，但系驱唔到啊，唔够功力咧，就要揾女主角，因为女主角有鬼眼噶嘛。 嗯， 咁就女主角咧，即系两个女主角去负责搞啦。 系， 咁但系搞唔掂，我又要附身，俾只鬼附咗身。 哦哟， 系好复杂嘅。 系， 一阵剧情讲嗰阵，我会讲得清楚啲。 好啦，咁而家先听一首歌，俾大家冷静下先。可以上网，亦都可以睇下呢一套《鬼眼开》嘅一个嘅封面啦。大家睇下，系咪真系鬼眼咁开先啊？ 床下渗着黑的气味，墙上挂着针的侧皮，门后困着砖的胜利，可相信尚有空气，门外发现空着有翼，涂上证实心中有山，要攀有海，要轻轻穿过就有你，才知我尚有一寸完美，抱着你宽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美丽尽了就变负，累了就变晒，而你能令我不瓦解，我就算全身心至少一处未变坏，狂雨降，寒风吹，尚有你。年月有病，空间有度，来让我在心中有花，有声。 啱听过系黄贤嘅《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翻到嚟直播室啦，今日李亚力咧会介绍嘅电影就系一套印尼嘅鬼片，叫做《鬼眼开》。 系啦，咁咧呢套戏嘅剧情系咁嘅。首先咧，角色好简单嘅啫，主要得四个， 嗯， 两姊妹啦，跟住就系姐姐嘅男朋友啦，同埋嗰个灵媒啊， 嗯， 咁就四个人嘅啫。咁， 嗯， 主要就系讲咧，呢对姊妹本身系有鬼眼嘅，鬼眼即系一个， 即系两姊妹都有啊。 兩姊妹都有嘅， 咁，哦， 我哋講其實香港 唔係你聽唔聽到啊？我咧我聽唔到喎，咁樣我哋一齊睇到嘛，可以講下壞話嘛。 兩姊妹嘅阿媽都有嘅， 哦，一家人可以傾，係 啦，可以傾啊。 叫咩前面轉角位啊？嗰，那個陳伯啊，係 啊， 盡量都唔講啦，即係阿媽唔好驚嚇親啲細路啊嘛。咁， 嗯， 所以咧就由細嚇到大噶啦。咁但係咧就家姐就比較即係受創傷多啲，咁啊好早咧就。揾辦法咧就揞住嘅，咁啊妹咧就容易啲接受，咁啊就變咗佢冇去理佢啦，咁啊繼續有隻鬼眼咁樣， 嗯， 即係陰陽眼啦，我哋叫。 嗯， 好啦，咁咧就姐姐叫愛里亞，咁啊妹妹叫愛貝兒，有個愛仔前面嘅。咁，姐姐因為佢大個咗之後咧，姐姐就唔係好相信有靈界啦，唔係好相信有鬼。咁， 嗯， 佢就去讀大學啦，就去泰國留學，好得意。去 到，哦 啊，泰国咪仲多，咁啊妹妹咧就 鬼片多啫，其实冇人知道边边多嘅，你估真系确诊咧？ 同埋两边比嘅话，边边啊？ 你睇泰国鬼片多定印尼鬼片多？对于阿李亚力就系泰国啊嘛， 系暂时泰国赢咗， 系 啦。咁啊妹妹就变成一个性格比较乖僻嘅少女啦。咁， 嗯， 但系好景不常啦，佢哋父母咧就因为场交通意外咧，咁就过世啦。咁啊，於是乎姐姐就連同佢嘅男朋友一齊翻喺泰國翻嚟印尼啦，咁， 嗯， 就接咗個妹妹翻去祖屋度住。嗱，嗯，呢間祖屋係好舊嘅屋嚟嘅，即，嗯，大屋咁樣。咁咧就好陰森啦，又舊啦。咁啊入咗去住冇耐嗰晚咧，其實佢妹咧已經俾只鬼騷擾㗎啦。 嗯， 係啦，咁啊搞到嚇到佢飛一雞飛狗走啊！ 但係祖屋嘅鬼屋唔係祖屋嘅鬼唔係都係自己家鬼嚟嘅咩？ 唔係㗎。 哦，即系骚扰佢就系恐怖嘢嚟嘅， 即系唔系好似阿乌兰嗰只龙咁样咯？ 唔系， 系佢祖先嚟噶嘛？ 唔系佢祖先嚟嘅， 哦，佢点解会入到嚟？ 系咯， 咁唔系呢个祖屋嘅意思，即系其实佢两个细路仔同父母喺，即系佢哋细个喺呢度长大嘅， 住过嘅屋啫。 系咁，佢后屘就搬咗出市区住噶嘛？咁， 嗯， 搬咗出市区住之后，父母就意外就死咗嘛？咁所以翻嚟间屋嗰度，咁呢个叫祖屋啦，都系。好啦，咁家姐为咗个妹咧，就去揾以前帮过忙嘅灵媒啦，叫云度女士，即系 Miss Window，Miss Window。咁咧就于是乎就有一个剧情好奇怪嘅，就系，呢个云度女士开始讲解鬼眼呢个101啦，即系 Class 101咁啊。咁大家了解咗啦，哦，阴阳眼系咁嘅，系前即系个个人都有嘅，睇下你几时开嘅啫。咁阿姐姐 系 好信， 好惊 话。佢話 講 咗一零一 劇情 鬼眼一零一，咁姐姐就唔信啦，你同我即係佢同阿雲道女士咁樣講咧，你開咗我鬼眼，我睇到鬼，我唔信你咯。如果唔係咧，阿妹咧聽日就跟我去睇精神科醫生。 哦， 咁啊真係幫佢開啦，咁啊冇嘢啊，跟住睇唔到嘛，冇嘢啊，唔信咁啊走啊。咁咧，但係咧佢又發覺身體唔知幾時無端刮傷咗啦，咁啊出去睇急診啊，即係去醫院喎，咁啊。入到醫院之後，發現咧好多鬼，唔同樣嘅鬼都有，咁啊嚇到咧佢自己就尖叫啦。 有冇生得翻噶呢個鬼？呢個天眼啊，鬼眼啊？ 佢又冇講佢生翻。 可以生噶。 我諗第三集就生咯，第二集因為都有噶嘛，咁即係第二集都仲有隻鬼眼。係啦，咁咁啊，因為唔信啊嘛，咁就翻咗屋企啦，即係跟住同個妹去交流下，睇到鬼同埋應該點樣應付啦。 嗯， 係啦。咁啊，當晚咧犀利啊，咁佢瞓覺啦，咁啊阿家姐起身啦，聽到聲，咁啊 就俾三隻鬼騷擾，犀利，三隻喎。咁就係兩個大人同埋一隻細路， 同一時間俾三隻鬼騷擾。 係啊，哇！周圍嚇佢啊嘛，周圍走啊，佢走到邊度就另一隻走出嚟。咁咧就總之呢三個人咧其實就一家人嚟嘅，即係因為佢聽到佢啲對白係嗌媽媽爸爸嘅。咁所以係兩個大人同一隻同一個細路生。 咁佢係咪要求救咋？所以先一家人去騷擾佢啊？ 嗱，可以咁講嘅，因為佢真係咁樣揾到個原因嘅。咁因為佢全身都傷曬啦，即係佢搲到佢全身嗰啲爪痕啊流血。咁咧，所以第二日咧，佢哋兩姊妹咧就馬上去揾阿雲道女士求助啦，睇下咩辦法啦。咁於是佢哋翻去大屋咧，就用一個降靈儀式，就睇下發生咩事啦。就睇到呢三隻鬼咧，原來咧佢哋前世死前咧。就是呢间屋嘅屋主嚟嘅，咁因为佢哋死咗之后先，佢哋爸爸妈妈先买间屋嚟住嘅啫。好啦，咁但系佢哋点解死咧？就因为有个无面强盗入屋，咁啊将佢哋杀害咗嘅， 报仇。 咁啊，系啦，报仇。咁啊，但系我睇到呢度做得好奇怪，其实都2018年啦，即系睇呢啲唔使用降灵仪式嘅 ，Google 都得嘅。 点解降灵仪式啊？我查翻，我查翻。 系，即系观落音， 系啦，搵啲鬼去查， 系啊，唔使喺 Google 都查到 嘅，即系唔使用降灵仪式，唔使观落音去知道发生咩事。 你查翻个空宅咩空宅地方咁，你已经知道。 不过 可能嗰边冇咁先进，会即刻打晒上。 但系冇咁 detail 啊嘛， 有噶， 佢整话空宅咁样咯，可能系咩事咩事咁样。 嗰啲点样死开几多枪，边度中枪都全部有噶嘛。 咁未必系咩？而家唔同啊 ，first person narration 啊，第一生嘅描述啊嘛。 当然，咁啊，当然啦，即系因为始终都系鬼片咧，我哋唔介意嘅，观落音其实都 OK 嘅。系啦，咁咧 好多人好多老人家未识得上网嘅，Google 唔奇嘅。 哦，咁跟住佢哋知道佢来龙去脉啦，咁就咁以为观落音系一个好普通嘅事啦，咁但系点知咧就趁机咧，其中一只鬼魂咧就上咗阿家姐身。咁咧就因为佢就要上咗个身之后先可以用佢嘅身体去报仇啊，搵个真空出嚟，咁啊报仇，咁真系搵到，咁啊真系报仇。哇！嗰、那個真係呢個動作斬殺片非常之犀利，仲犀利過武俠片。好啦，咁但係咧最想唔到咧就係個兇手竟然係嘟嘟嘟嘅，唔講住一講就唔好睇㗎啦，就留翻俾你睇。咁、而且咧嗰、那個嘟嘟嘟背後咧有一段好深嘅人衷嘅，即係點解佢要冒險去做呢個強盜咧？又點解要殺害屋主咧？唉，後面有一個。好令人伤感嘅故事，咁呢度睇到呢度都几伤感。 即系你睇完会嬲啲啊，定伤感多啲啊，定系都觉得合理嘅咧？ 我会觉得奇怪啲咯。咁啊，救翻阿家姐啦吓。咁啊，竟然咧只鬼咧就跳咗佢阿妹身上，系啦，咁啊带咗个妹嘅灵魂咧就落去阴间、，OK 灵界。咁咧，根據呢個雲道女士咧，就要阿家姐落去救佢啦。咁但係家姐係活人嚟噶嘛，咁救佢就好危險嘅，就需要有個靈界嘅朋友。咁咧揾下揾下咧，就原來咧就揾咗阿家姐個男朋友。咁點解係揾家姐？冇錯，點解係揾家姐嘅男朋友咧？係 咯。 咁呢個就另一個故事啦。咁佢都幾得意啊！個故事裏面有個故事，再有故事。再加一段小故事咁， 咦？但系一个钟零四十几分钟嘅电影，佢交代到咁多嘢咩？ 系咯， 所以后面咪有啲匆忙。 所以唔怪之你阿力头先就话开头半，后面就好紧张。 前边如果紧翻啲， 系哦，系啊，因为始终都系野心太大啦，可能后边。可能佢本来两个几钟，好似印度片咁。不过剪埋得翻一个钟头四十几分钟。后面我睇得出系比较匆忙啲嘅。咁但系整体嚟讲咧，系作为一套印尼出品嘅鬼片咧，我都觉得作为一个你认识系印尼鬼片咧，都唔错嘅。 系好啦，咁今日咧多谢晒李亚力啦，因为李亚力咧带俾我哋嘅系一套2018年嘅电影，亦都系印尼嘅电影鬼片嚟嘅，仲要叫做《鬼眼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8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5宗系本地个案，其中59宗同歌舞群组相关，令到群组个案增加至311宗。确诊个案之中，13宗属于本地，源头不明，患者包括一名港怡医院嘅护士。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60多宗。涉及歌舞群组场所亦都增加多7间，多名患者曾经到过酒吧、酒楼、瑜伽班或者舞室等。当局呼吁今个月曾经到过有关场所的人士做检测。歌舞群组亦都多一名医生染病，他在富山村富信楼地下兼职应诊。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学生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目前留院观察。中大表示，确诊学生是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曾经到访人民馆和前目图书馆2楼课室。大学已经暂时关闭相关地点进行消毒，并且会安排有需要的学生和员工进行病毒测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当局决定一次过进行现职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不会分阶段落实。当局正是咨询律政司意见，如果有现职公务员不签署，管方必须采取的跟进行动。他强调，如果拒绝宣誓或者签署声明，属于较严重的事情，升迁一定受到影响，但细节要同律政司沟通。被問到有關做法會不會影響公務員政治中立，聶德權說，政治中立的意思不是站著不支持政府又不幫忙。至於日後公務員參與集會會不會被指有違承諾，聶德權說，除了特定職系的人員，其餘公務員有自由參與集會，最重要是不違法，亦都不會令人覺得和公職身份有衝突。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张其中涉嫌杀妻案，陪审团以5-2大比数裁定张其中谋杀罪名成立。由4男3女组成的陪审团中午12点几退庭商议，经过大约8个钟之后达成裁决。张其中早前否认在2018年8月17日谋杀妻子陈慧文，但是承认一项误杀罪，不过未获控方接纳。财经方面，美国今日是假期，美股休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唔同嘅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嘘，唔好 冇出声，我地板唔喺屋企。 校长，应该就系呢个单位噶啦。有冇不离机不晓停嘅家长喺屋企啊？ 几噶啦？ 学校嘅校长嚟家访啊？ 家访啫，点解不得了家庭会咁惊嘅咧？ 想知点解？听实今个星期日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就会一清二楚啦。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直播室啊，问大人， 俾阿 Eric 啊呢一个鬼片辣椒王吓完之后啊，我哋讲翻啲咧窝心嘅温馨嘢。 好啊， 但系可能咧对于对于戴安娜王妃嘅 fans 嚟讲，未必系咁窝心啦。咁呢一排咧，即系我谂好多师奶界咧都会上呢个 N 字头嘅平台咧睇呢一个皇冠啊 Crown 啊第四季入边嘅剧情啦。咁啊，琴日咧都已经讲咗咧，即系成集噶啦，就系有两位啊大女士啦，一位咧就系 戴安娜 王妃，一系就戴卓尔就夫人嚟嘅， 系啊。咁 咧 呢个 其实佢哋就唔系同姓嘅，不过啱啱译音啫， 系啊。同埋我想讲咧，就系咧呢一个嘅剧，我虽然未追啦，但我想讲咧， 你追咗一集啊嘛，但原来你追紧第三季， 系因为我睇到津津乐道嘅时候，好似第三季嚟噶咁。但系咧我而家都即刻咧 kick 咗入去咧睇咧一啲关于佢嘅纪录片睇啊，因为原来 N 字头嘅平台喺2017年嘅时候都做咗两集啊，好似系关于佢嘅一啲真实。 你講戴妃啊，定係戴卓爾先？ 戴妃， 佢哋兩個都係歷史人物嚟噶。 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原來咧我再睇到咧個 N 字頭平台咧，原來有好多關於戴妃嘅一啲嘅電影或者紀錄片嘅，即 係 唔止係我講嗰套啦，又或者可能而家大家睇到嘅皇冠而家睇緊嘅關於佢嘅電影啊、劇集啊或者紀錄片，全部都原來有好多嘅咁多年。 咁我睇過個報道啊，呢一個皇冠第四集咧，佢有啲宣传嘅访问啦，咁啲主创人员就话咧，喂，呢一集咧，对于咧，即系一啲唔系好熟悉戴妃嘅朋友咧，可以算话系即系一种介绍嚟嘅，因为佢哋就话咧，35岁留下嘅人啊，唔再认识戴妃啦，咁我唔知莫莉几多岁啦，但系其实你熟唔熟嘅先？ 其实我熟嘅，因为我细个嘅时候都的而且确觉得咧，哈利王子啦，同威廉王子咧， 就系你嘅心目中嘅对象啦。 系因为我哋真系好低 B 地咧， 即系咁啊，戴妃系你奶奶喎，有机会啊嘛。sorry 啊，冇啦，系啊，俾阿 Case 同埋阿 Megan 系啦，霸咗啦，霸咗啦。咁但系细个嘅时候，因为我哋读书嘅时候咧，中学啊，我记得小学同中学嘅时候都会有一啲嗰啲完美情人选举啊，即系你嘅 Yes。嗰啲咧， 哦，系有啲咁嘅嘢噶， 系啊，又或者 学校嘅， 即系 Yes 呢本杂志搞啊、 ，Yes 嘅本 系啦，又或者我哋自己学校里面就会啲朋友倾偈啊， 你哋竟然咁咩啊，咁心头咁高， 系啊， 仲要去到远方啊，哈利应该威廉王子咁样啊， 因为我哋读中学初中嘅时候咧，或者小学挨尾嘅时候咧，佢哋大家系中意听英文歌噶。即係嗰啲 Best Street Boy 啊 ，Westlife 啊，就係我哋聽嗰年代嗰啲嘅。咁所以哈利王子同威廉王子嗰陣時咧，就係我哋心目中，哎呀， 就 係 王子啦， 哎呀，好向往，覺得佢哋好正啊，咁樣。同埋我哋成日喺電視機都見到啊嘛。 咁 跟住，咁 佢哋細個係真係好 cute 嘅。 係啊，跟住但係之後到咗中學嘅時候，先開始變有唐本光、唐本光一啊嗰啲嘅啫嘛。V6 即係日本嗰啲咯，之後先再嗰邊嘅咁。所以 即係你個底啊，你個語文底係英文嘅。 係啦， 遲啲先轉日文。 系啦，所以其实嗰阵时点解会 對戴安娜王妃啊嗰啲咧，都會有一。即係都會有留意嘅，同埋都覺得佢真係好靚嘅， 係覺得佢好靚嘅。而家睇翻咧，近排因為呢一個皇冠世啦，所以就見到多咗報道啦。咁、有可能係啊，你知啦，有時你喺網上咧，你咁多幾次同樣嘅話題咧，跟住佢會自己彈翻俾你噶嘛。咁啊睇翻咧，即係千千萬萬佢以前嘅相啊，哇！佢真係影好多相，但係咧，我覺得佢啲命中率好高嘅， 係。 系啊，你都留意系， 仲要系佢好靓，佢靓在系佢小朋友嘅时候已经好靓， 靓系啊。 咁我唔知道关唔关佢识摆 pose 事，因为我 佢又跳舞咧，佢有啲 pose 即系识得。跳舞嘅人咧，可能擺 pose 比較容易啲啦。 係啊，我睇到咧其中一張相咧，因為我睇嗰個嘅紀錄片嘅時候咧，佢細佬講翻咧話，家姐咧細細個嘅時候已經好活潑噶啦，已經好開心，好中意周圍玩啊咁嘅。咁佢影嗰啲相咧，有一張相咧，佢已經識得搔長腿噶啦， 係嘛？ 但係嗰個嘅大飛個樣，我諗似係八歲六至八歲，唔過十歲嘅、一個小女孩，咁就應該係佢屋企後面嗰啲莊園。跟住有啲咪篱笆木做啲篱笆嘅， 人哋即系佢啲屋企咧，对于我哋嚟讲咧系想象唔到噶嘛，即系我哋觉得哇，真系咧五星级大酒店咧先至会咁嘅款噶嘛， 系、 应该系俾好多人住，佢唔系佢屋企嚟嘅，就 系 佢一家人住嘅啫， 系啊，即系我哋度假屋咯。但系对佢哋， 我哋度假都未必可以豪到咁啊嘛！ 即系嗰啲度假酒店啊， 度假酒店系啦。 但系对佢哋嚟讲，一个屋企咯。 最重要系你跟团去，然后净系住一个夜晚嗰啲五星级。 系啊，咁跟住见到嗰张相，佢就识得有少少跳起，擒喺个篱笆嗰度，就摆咗个 pose 影相。我心谂，哇！佢几岁？ 九十度脚啊嘛！ 系几岁女嘅时候已经个即系识得。影相嗰啲姿勢啊，嗰啲我覺得哇好叻啊咁。 係啦，咁佢嘅面型啦，同埋佢嘅藍眼睛啊、金頭髮啦，仲有佢嘅特別嘅髮型啦咁樣。咁但係如果講起即係講起佢嘅同阿查理斯嘅感情啦，甚至即係坊間啊傳啊，即係佢哋嘅婚姻啊築巢之。節制咧，佢即係佢哋各有各嘅精彩嘅一啲情史咧。其實咧，即係大家都。我会用百听不厌啦，如果唔系点解仲会再拍翻呢一个私生科咧？咁、但系我就想讲讲，其实咧，你睇佢哋嘅即系嗰啲，其实都唔知几多角嘅关系啊！阵我讲啦，因为查理斯同戴妃啦，咁跟住仲有卡米拉， 基本上系咪四角咋？ 唔系噶，仲有噶。咁啊，卡米拉咧就有个老公噶嘛，系啊。咁个老公之前又追过安妮公主，已经五角噶咯。 安妮公主 系啊。即中间佢哋有追过， 系佢个阿卡米拉个老公去追个安妮公主。 卡米拉 个老公， 未做佢老公之前就系、男朋友嘅时候，就试过又即系 又 散过嘅，散过嘅时候咧就变咗阿卡米拉咧就同阿查理斯。咁然後咧，卡米拉嘅男即係前度啦，佢，但係後面就變咗佢老公嘅，就追安妮公主。 哇！ 咁係咪所以如果你係英女王，你都覺得有少少頭痛咧？係 啊， 係。咁所以你而家明明點，即係明明地點解啊？英啊，即 係佢永遠都唔知點搞法好， 就覺得咦，卡米拉入嚟係咪比較複雜咗咧？係。咁啊，可能安妮都好尷尬嘅咁樣啊，係。咁啊，但係咧，我講佢哋。咁多人嘅，即係呢一個好似 Matrix 咁嘅一個都唔係三角戀啊、Matrix 戀咧當中啦，即係有啲嘢咧，我覺得佢哋真係，我覺得愛情咧就唔可以話錯同對嘅，但係總會唔可以 100% 講啦，但喺道德上總會有一啲嘢咧，你會唔會咁做啦？咁第一樣嘢我想問莫莉啦，嗱，如果明知分手，你仲會唔會送一份分手嘅礼物咧，又或者吓男性嚟讲就叫分手费，吓女性嚟讲就可能系送一份礼物啦，我哋未必会俾钱佢啦吓。你唔 agree on 分手费或者分手礼物呢样嘢？ 嗱，其实如果你问我咧，在我立场咧，我都会几肯定就系我应该系都几中意嗰个人，或者我仲中意紧嗰个人，我先会咁做。但系当我一唔中意嗰个人咧，我就一定唔会咁样送。所以个问题就系、个大前提就系我仲中唔中意，即系分咗手之后我仲中唔中意呢个男仔。如果我中意呢个男仔嘅话，我希望佢记得嘅，或者希望佢都会有一个开心嘅回忆。咁所以就会送一样嘢俾佢，就话俾佢听，哦，你望到呢个嘅时候望到自己啦，一定会咁諗囉。咁但係如果 但你都分手啦，你仲送一样嘢去提佢记得自己。 係啊，提佢记得自己咋嘛。 好残忍㗎喎，其实。 都唔係，都希望，因为头先我所讲就係我自己都仲鍾意緊佢嘛。咁但係。 为什么要分手呢？ 系啦，有好多种种嘅原因，我信有好多种唔同嘅。但系好啦，如果我分手嘅时候，我系唔中意呢个人嘅话咧，我就好决绝嘅，真系冇就冇噶啦，唔会俾任何人。 梗系啦， 系啊， 你都咁渣，仲要送礼物俾你， 同埋我唔会嘥啲咁嘅钱， 嘥时间咧，仲要包礼物， 系咯，又花沙心花心思咧。 是 啊，所以我就不会了，所以就会有两个情 况。你觉得喜欢你才会送的。 是啦，不喜欢就不会了。 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件事呢、就是话说呢，即是其实呢套戏里面也有讲到的。那就话呢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查理斯和卡米拉呢，即是他们都有离合合的。他们即是80年代已经开始的了。所以其实呢查理斯当然是认识卡米拉先的啦。咁咧喺呢個皇冠四嗰度咧，咁就有一場戲啦。我唔知你有冇睇嗰啲，我知你未睇啊，但唔知你有冇睇嗰啲片段咧、就話阿戴妃咧就去到一個查理斯嘅 office 啦，咁佢見到其中一個員工，咁跟住就見到台啊戲入邊就話台上面有一張紙，個紙咧就寫著係一個手鐲嘅 design，就寫住呢個 Fred and Gladys 嘅，咁佢已經知道啦，咁奇奇怪怪啊咁樣，咁但係真實嚟講啊，嗱我所知嘅真實咧都係嗰啲作家嘅即係喺戴妃啊或者係皇室人員所講嘅一啲嘢嘅，或者一啲傳記入面咧就講啦，話其實喺佢哋嘅理解當中嘅真實咧就唔係淨係個 design 啊，係直頭咧阿戴妃一入到去一個查理斯嘅員工嘅辦公室，咁咧佢就見到有個禮物包仔，係或者叫郵包仔。咁佢咧就問其實咩嚟㗎咁樣，咁、那個員工就話：你千祈唔好睇啊！ 即係驚死佢唔知，你完全唔好睇啊，唔好睇啊， 你千祈唔好睇啊，你應該睇噶。咁你睇唔睇啊？ 梗睇啦，佢唔講我反而唔睇啊。 即係呢啲同 講我即 同你啊，你介紹鬼片唔同噶嘛。我明真係鬼片嘅，你話呢個膠袋入邊就係嗰個鬼片嘅 VCD 啦，或者係 DVD 啊，你知唔知？我真係唔會睇嘅。但係如果係我 男朋友，你冇講明話入面係鬼片，就係話你膠袋你唔好打開。 佢應該講你唔好睇啊，係印尼鬼片鬼開人嚟㗎，咁佢真係會唔會睇啦？ 但係佢冇講明，你就會 佢話你千祈唔好睇，你唔應該睇嘅。咁於是阿戴妃就打開嚟睇啦，咁佢真係咧就睇到咧有一隻手鏈啦嚇，個手鏈咧就係即係刻咗咧就 G and F 嘅咁樣，咁咧就我做咗少少嘅，即係我又冇點講話降靈會啦，但我真係 Google 呢一隻手鏈啦，咁咧到今時今日咧都有人見到或者係拍攝到卡麥咧係戴住一條咁嘅手鏈嘅，咁、所以係真實存在嘅。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论尽半生不懂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 都深深拥抱，合力擦出了火花和意外，某一刹幻觉恋情可一可再，再参透那刻回想，恋情全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身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若爱是但求安心，怕只怕求其安稳，若爱是但求今生抱憾，要不要求其他生，看双方各自的本能，爱的伤痕极度配衬，爱七色五味多纷尘，更多灰尘落入五蕴。 啱啱听过 Eason 陈奕迅嘅是但是但求其爱。大飞大安娜咧，真系好传奇啊！成个人生， 咁你算唔算系佢 fans 咧？ 我算。 咦，咁你咁年轻都算啦，我都算系佢 fans 啊！所以我咧都好多谢呢个皇冠四啦，我觉得咧，即系佢简直系点讲咧，系唤醒翻啲人对佢嘅记忆啦，同埋都有啲系同佢翻案嘅，吓，即系你话系咪真系有单案咧？其实就唔系嘅，咁就觉得啊，其实即系点解咪天道红颜咧？吓，一个我哋即系觉得系人民的皇后嘅，就咁样爱心嘅，同以前嘅皇室嘅形象咁唔同啊！佢会走出嚟去拥抱一啲病人啦，尤其是嗰阵大家都系对于艾滋病未曾咁熟悉嘅时候，佢会拥抱艾滋病人啦。 系 佢又会去做一啲 好多小朋友啦， 帮小朋友啦，同埋即系地雷嘅受害人啊等等啦。咁呢啲系即系以前皇室未必会走出嚟做一个大拥抱嘅。咁亦都有啲人讲话，其实戴妃佢唔系净系镜头面前先系咁啊！即系虽然佢对镜头嘅敏感度系好强，但系其实咧有时有啲入去医院采访咧，根本就唔俾记者入去采访嘅时候，佢都系一样咁样去对啲人民嘅，咁所以应该唔系佢唔系假嘅咁样啦吓。咁呢个就系令到当时嘅皇室嗰个形象咧。就是更加推高了，因为是亲民嘛。 同埋毕竟他以前是老师来的嘛，所以有一定的爱心。 还有幼稚园老师。 对，幼稚园。你没有少一点耐性，你没有那么多爱心，你做不到幼稚园老师。 对，所以对于女性啊，或者是人民啊，或者是观众啊，或者是 fans 来讲，他那个形象这么 positive， 所以你如果跟他斗啊，跟他争，所以大家都可能对于卡米拉不是咁会俾分佢啦，因为你而家破坏咗我哋嘅偶像嘅幸福啊，咁样，咁我就唔知道到今时今日咧，啲人系咪咁样谂啦？但系当时咧，其实查理斯同埋阿卡米拉嗰段婚外情咧，系 即係都幾多負面嘅迴響嘅。咁、嗯、不過咧又講翻啦，嗱咁頭先你講咗佢哋 Matrix 般嘅，即係呢個皇室啊，有 Matrix 般嘅點講咧嘅愛情關係咧。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咁如果阿莫莉你係戴妃，咁咧？十九岁啊，你真系好中意呢个王子，但系你又真系见到嗰个手额，咁、 嗯、 你觉得你仲可唔可以、 嫁俾佢？ 下个礼拜就结婚咧，嫁俾佢咧？定系你要搞清楚啲先？ 我觉得我搞清楚啲先， 但系 order 晒咯，走直。 但系我冇佢咁勇敢，就系、是、我就系觉得戴妃好勇敢呢下，好坚强。 嗯， 佢好有 EQ 同埋好有脑袋。我谂我会癫咗咁，日日喺度喊紧，我唔知点算，仲喺度腾紧，仲要记住我嗰时十九岁。 其实你点知佢冇咧？因为根据佢嗰个婚纱设计师啊，佢就话佢结婚之前咧，其实咧系瘦咗几个码嘅。 系啊，话廿六寸腰瘦到得 廿三寸腰啊嘛。系啊，佢好彩佢本身有啲 B B 肥啦。咁仲有一个场合咧，就话佢哋系喺结婚之前啦，查理斯王子要去六个礼拜嘅澳洲啊。 嗯， 咁跟住大家就影到咧一个点讲咧眼中含泪嘅戴妃。咁、嗯、初初咧大家都以为啊 唔舍得， 唔舍得个男朋友或者叫未婚夫吓、要走六个礼拜。 嗯、 但系原来咧根据戴妃一啲访问啊讲翻啦，其实当日咧佢就根本就系因为 卡米 系因为佢话佢同阿查理斯喺间房度倾紧偈啦，应该系书房啊或者办公室嘅。跟住阿卡米拉就打嚟啦。系、 哦、 啦，咁所以佢哋就有即系佢同佢个即系查理斯 当时 系啦，就已经咧就系有一啲激烈嘅讨论啦。咁其实嗰啲眼泪系属于闹交，即系闹交嘅眼泪嘅咁样。咁如果去到咁嘅情况咧，就其实未必系真系冷静噶咯。咁不如一首歌翻嚟之后咧，我哋再讨论下咧呢、這个。戴妃卡米拉同埋阿查理斯嘅三角恋嘅一啲我哋做到 research 嘅详情啊。 长期陷阵冲锋，气力无穷，夜里意志一松。发恶梦，唯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而万念俱灰，这样平庸。但你说我始终能出众。吞下来，或者止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爱情去养伴你，不舍不弃，是否只可以靠运气？茫然站在街中，世事朦胧，绝处会有转机，谁相信？要的没有来，来的都是嘲讽，或我未配共你相拥。 停止投降，限期星期三届满，但系组织表明会继续战斗，并且准备牺牲。联合国警告，当地物资严重短缺，估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一星期内会有100000名难民没有粮食供应。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康力嘅赵善恒同周国贤第一次电影上嘅合作，对大家有咩评价？ 恒仔系我呢两三年入边respect 嘅一个人，一日里边佢可以由一个导演嘅身份，突然间佢又要变翻演员啦，佢又要啊嚟紧嗰个剧本可能要改，佢又要变翻编剧嗰个脑啦，长期佢系。佢唔係一個人嘅腦，佢係360度，即係全觀嘅。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歐、阿攝、迪斯二台院線。 電話成日都出新款，俾錢買唔係問題啊，但係換機嘅過程麻煩啊嘛。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幾麻煩嘅。不過如果對於我嚟講咧，我反而都冇問題喎，換新電話，因為我好中意所有嘢由零開始。 咁你自己 reboot 自己部電話咪得咯？ 定係 cut 咗你份人工去由 冇啊？ 由大學生咧幾千蚊開始又再升翻啊？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莫莉，敏感时刻。 翻到嚟咧，继续敏感时刻。咁我哋今日讲嘅就系戴飞啊，同埋查理斯啊，佢错综复杂嘅关系，仲有卡米拉，仲有就系卡米拉嘅老公。跟住头先敏兰都讲过，仲有啲复杂啲嘅安妮公主， 系比较复杂。喂，安妮公主已经甩咗啦，后屘都散咗咁样。但系即系如果你系英女王，你听到 what 咁，你真系 pardon me 啦咁样。系啦，喂，咁我又想问一下啦，阿莫莉啦，咁如果你系一个19岁嘅女仔啦，咁你又知道你个点讲咧，未婚夫之前有好同人好，即系同人好多瓜葛嘅咁样，咁你会唔会介意咧？同埋你要佢喺婚前，你使唔使佢清咗啲瓜葛先啊？ 梗系要结婚一世嘅，但系咧我又觉得两样嘢嘅。19岁嘅自己嘅时候咧，我谂我未必 识咯， 未必识， 唔知点处理。 系啦，所以我觉得未必识。但系咧，如果而家大个咗咧，我就会觉得哦，你以前嘅嘢就你以前嘅事，每一个人都有以前，每一个人都有过去。只要而家呢一刻你唔系咁就得啦。 嗯， 系啦，即系我而家会咁样谂。所以如果我系19岁嘅时候，好似大飞咁样嘅时候，我谂我都真系会癫咗。 咁你会唔会容许你嘅未来嘅丈夫？仲会 keep 住见佢以前啲 ex 咧？ 唔得啊，唔系 你突然间收翻 系啦，因为我就喺度谂啦，又系以前定而家咧？ 以前一定唔得嘅，而家我明知佢哋肯定斩咗缆嘅，唔会过到个底线嘅。 但系点肯定呢？ 系啦，即系知道譬如可能系对方都已经结咗婚啊，有晒小朋友啊，都知道佢都唔 系 好理嘅。 咁啱咪咯，嗰阵系结咗婚同埋有晒小朋友咯。 但系唔系 阿Prince Charles 都系、啊， 但系佢哋爱得夸张，你爱得明显，你摆到明话俾你听，佢趌起条尾已经话俾你听好深切嘅、啊。咁但系你系啦、 oh, okay. ， 你有啲你会 feel 到，你睇得出哦，佢哋只不过真系朋友，朋友个一年都唔见一次，唔系咁样滴滴讲电话，唔系咁样滴滴又话送礼物啊咁样噶嘛。 哦， 系啦，咁如果你做到咁夸张嘅话，你摆明你就身有屎啦，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冇嘢啦。咁但系如果你十年先都唔见一次， 嗯、 你之后今次先成班人一起出嚟倾下偈嗰啲，咁我觉得 OK 咯。 系、哦、 啊，因为你哋始终都系朋友，或者你之前你识得耐过我嘛，系啊，我系后面先嚟噶嘛，咁所以我觉得要体谅嘅。 系啦、啊，咁我哋讲翻前边啲嘢啊。 系啦、 啊， 前面嗰、那 个。话说呢个卡米拉咧，同埋阿查理斯咧，佢哋就喺1970年代嘅中期啊、 嗯， 就已经系认识噶啦。咁、 嗯、 其实咧喺1970年嘅时候咧，阿卡米拉咧。就係、是、但係我哋而家叫佢 Camilla Parker Bowles 啊嘛，咁、 嗯、 但係呢個 Parker Bowles 咧就係、是、佢當時嘅男朋友，即係佢嘅前夫嘅名啦，叫 Andrew、嗯、Andrew Parker Bowles 啦、嗯。咁咧咁但係佢哋咧就60年代已經係拍緊拖噶啦、嗯、，on and off on and off 咁，但係去到70年代咧就識到即係阿 Parker 阿 Andrew 咧就走就同阿 Camilla 斷咗纜，就走去追阿安妮公主。而喺呢個時候咧。咁啊，卡米拉就變咗叫單身啦。咁、嗯、佢又同阿查理斯啦咁樣啦。咁頭先講咗，咁好多人咧就以為咧佢哋卡米拉同埋查理斯咧就喺嗰啲polo 啊，即係嗰啲叫咩馬球比賽嗰度認識嘅。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嘅，因為佢哋咧嚟嚟去去嗰啲係嗰啲皇室啊嗰班人啊、嗯、玩啊 嗰啲 party 啊嗰啲啦。 咁咧就話説其實佢哋有個 common friend 嘅。咁、 嗯、 呢個 friend 咧就叫Lucia Santa Cruz 嘅，就係、是、正式介紹佢哋嘅。咁、嗯、跟住佢哋有一段時間咧，都其實咧都幾佢哋咪地下情噶，都浮面噶。 嗯， 咁又成日去嗰啲馬球比賽啦。咁、嗯、而佢哋 嗰陣時未識大飛嘅，而家講緊呢個關係 嘅時候，七幾年嘅啫嘛嚇。嗯咁跟住就甚至佢哋咧係點講咧？情到濃時咧。就是帶大家去見家長的都有的、哦、都有見過家長的 是 啦咁就是 都好親近的啦 咁其實都幾親近的咁、哦、但是去到大概是呢先1970年代尾的時候呢咁、嗯、查理斯王子呢佢呢就要去去從軍啦，咁應該係嘅海軍啦。咁、 嗯、 啊呢個時候咧，即係佢咧，即係佢個離別咧冇講得太清楚啊。咁、嗯、於是嘅卡米拉咧就覺得，喂，咁你想點啊咁樣啦。咁同埋阿查理斯就都有啲花 fit 嘅嗰陣。咁同埋講明，喂，唔過三十歲我都係唔會結婚嘅。咁啊，但係卡米拉想結婚啊嗰陣。咁、 嗯、 於是就同佢嘅舊男朋友啦、嗯，即係 Andrew 啦、嗯，就踏著翻啦。 咁梗係啦，你嗰個年代，即係嗰個年代， 三十歲嫁唔出噶啦嘛。 係啊，仲要卡米拉大過阿查理斯，即係卅幾歲 嘅咯。一年啫，係啊，係啊。 咁即係當你31歲嘅時候，哇！你到時先決定唔要我嘅時候，咁我變老姑婆噶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查理斯都有個點講咧，猶豫位啊，即係太優柔寡斷啊、嗯，即係人哋 available 啊，人哋話 OK 嘅時候，你又走，即係你走咗去都唔緊要啦。你講聲等我唔等我啊，我使唔使等你啊？ 係咯， 佢又唔講呢啲嘢喎。 咪係咯，咁所以我啊明點解卡米拉之後又走咗去同第二個結婚喎？ 佢都係翻去，佢都好懷舊啊。係 啊， 佢個人真係好懷舊。 係。 佢成世嘅宗旨都係好念舊嘅，結咗婚之後又係好懷舊嘅，都係繼續同查理斯。 來來去幾個就幾個啦，唔會想有新嘅接觸。 咁即係話説嗰陣咧，阿、查理斯其實有一個 uncle 嘅，咁就係專登調，即係用方法啊，就唔知係咪同皇室傾掂啊，定係點樣啊？用一啲方法啦，這個叫 Lord Mountbatten 嘅，就係阿查理斯嘅 uncle 嚟嘅。咁佢其實就唔係咁想佢同卡米拉一齊嘅。嚇、啊！佢都覺得嗯呢、這個唔係 future king， 唔係佢 future queen 咁、啊、樣咁佢咧就 同埋佢自己有少少想咧，就阿查理斯咧就可以同佢自己嘅孫女咧阿 Amanda 咧可以做成為一對，咁於是就調走咗查理斯，同埋咧佢都係因為查理斯好尊重呢個 uncle 噶，咁咧佢就聽曬佢講啦，咁當然佢都會教佢啲女人嘅嘢，等我教你啦咁樣咯，咁但係點知阿卡米拉結婚嘅時候，查理斯真係唔得喊曬咁樣啊嘛，咁又其實有幾即係幾種説法嘅。有一種咧，就係話咧，英女王同埋英女王嘅阿媽都係好中意呢個史賓莎家族嘅，即係阿戴妃個家族啦，因為佢哋即係有啲lady in waiting 啦，即係佢哋咧即係揾啲閨蜜啦，去幫佢哋照顧佢哋日常起居嘅時候咧，佢哋都係揾啲皇族噶嘛，咁其實都識嘅咁樣啦。咁同埋即係有幾個説法嘅，不過無論係邊個説法咧，都話就算查理斯同阿卡米拉啊當時啊，真係同阿英女王申請結婚，佢都未必即係未必申請得到，因為即係佢哋覺得阿卡米拉唔應該都唔 fit into 佢哋覺得係呢一個英國皇后嘅候選人，咁所以即係所以其實大家都唔使講啦，咁所以佢哋。都唔係叫無疾而終啊！即係卡米拉同埋阿查理斯喺1970年代嘅時候咧，就真係係有疾而終嘅。咁但係去到1979年嘅時候咧，嗰、那個本來想拆散佢哋嗰個 uncle 咧，自己都遇食啊嘛嚇，即係佢應該係俾一啲愛爾蘭個軍咧就係殺害咗啦，咁於是咧就阿查理斯就好傷感啦。咁喺呢個時候佢冇曬精神支柱咧，佢又好懷舊咁揾翻卡米拉啦。咁但係就喺即係嗰陣就係1979年啊嘛。咁但係喺呢度咧，雖然佢哋兩個好翻，但係皇室又要催婚啦。咁所以佢哋咧就好想佢揾一個。 適合嘅皇后人選 係啦，同埋呢個真係嗰個 Virgin Queen 啊，嚇，即係新速速嘅係啦，唔好有啲咩愛情歷史啊，咁所以佢哋就揀咗個戴妃啦。 线拍打，解药总可抑制它。同学会潜伏了吗？无声，一心中竟复发。来未真的好过来，无从招架。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记着难挨，还是这一刻高笑。一消退便重生，同时留待着你升华，无损伤可开窍吗？那里擦出疮疤，化做记忆后再抵抗更差。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复原然后回望这一刻，方知怎么过度难关。直面喊是像刀锋刺进入心房，跟煎熬共对，提炼到进化抗体，痛处会消减。 来藏着了这旧患，好好学习沉痛，在坏那一瞬间，你也会敢去习惯，然后回望每一刻，方知轻舟过万重山，别忘记今晚。 啱啱听过系许廷铿嘅《同》。 咁啊，而家咧都唔系一个好讲逻辑嘅年代啊！你想揾逻辑、揾真相咧，但系总系好多嘢咧，令到你觉得好迷茫嘅。咁啊，何况爱情啊，吓咁又有一个问题问阿莫莉啦。咁啊，如果你系嗰个 Andrew Parker Bowles 啊，有 S 嘅 Bowles， 系 你 即系卡米拉个前夫， 系啦。咁你同佢结咗婚？咁你又知道个阿王子又揾翻佢，跟住佢哋又出去，咁阿王子又就嚟结婚，咁你会点咧？ 喂，我真系企喺度，嗱，因为喂个王子嚟嘅，咁呼风唤雨，咁我嘅生意会唔会突然间有啲受损啊？嗰啲噶，咁但系我又会好嬲，因为嗰个我老婆嚟嘅，所以我唯有可能做嘅就系不停落力地挽回卡米拉个心咯。等佢唔好再出去见王子咯，呢个系唯一可以做到嘅嘢。 咁我唔知佢有冇咁做啦，但系另外一方面咧，为咗心理平衡咧，佢都有佢自己嘅精彩嘅、感情嘅。 咁啊唔怪之啦，我明啦咁。 系啦， 系啦。 咁我谂即系由我哋睇英国历史咧，嚟而家呢一个系温莎啊嘛，佢哋系咁之前刁陀年代咁样啊，亨利八世啊，有六个老婆系嘛，咁。即系你要能够喺皇宫嗰度咧，就成功地生活咧，都不容易噶啦。何况要幸福快乐咧咁样。咁其实咧，即系Andrew 咧，其实知呢件事嘅，但系佢咧就系 one eye open 就 one eye closed 啦咁样。咁咁佢呢个咧，即系佢哋都系佢哋系咪去到2005年？即係佢哋去到2000年到咧，即係先離婚嘅啦。咁跟住其實查理斯王子咧就喺同阿戴妃鬧離婚嗰段時間都接受過訪問嘅。咁咧佢就當時仲強調咧，就係卡馬拉咧只係我一個好好嘅朋友啫，都係好好嘅朋友嘅啫咁樣咯。咁跟住但係後屘因為啲小報咧，將佢同卡米拉嘅電話嘅錄音咧，就翻譯咗夢中文字啦。即係嗰陣未興咁出咁多時候出片嘅。 哇！同埋咁勁啊！嗰個年代已經俾人錄到音啊，佢 係啊，錄到係 咯，咁勁嘅嗰個年代已經。 嗰、那個年零年，喂，嗰個年代都有詹姆斯邦嘅電影噶嘛？ 係同埋嗰陣時都會有偷聽嗰啲翻牆嗰啲，即係成日話嗰啲情報嗰啲噶嘛。 係啦，咁所以佢後屘咧就終於承認話，其實佢同阿卡米拉咧，即係都喺即係喺戴妃，即係佢娶緊戴妃嘅時候。都已經係有他翻著噶啦，咁樣佢不過只不過係喺我同阿戴妃就真係不能逆轉嘅時候啊。先至我先揾翻卡米拉嘅啫，咁其實都唔知道信唔信啊！佢低温已經講咗大話噶啦，咁樣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問啊，如果你係戴妃啊，或者就算唔係戴妃啊，如果你發現你同你老公係有一個問題，而呢個問題係第三者，你會唔會揾你個奶奶或者老爺幫手解決呢？ 會，因為自己解決唔到。咁同家長講，等家長卸落嚟嘅壓力，總好過自己個人嘅能力。 係， 我覺得係咁。 但係你又會明白，如果連阿奶奶老爺都解決唔到，就係個答案嚟嘅咯。 係 ，as is 嘅咯。 所以呢一個係終極禁制咯，我覺得。 所以我会觉得我自己再真系搞唔掂啦，我已经冇晒任何方法嘅时候，我先会揿呢粒掣嘅，我先会同老爷奶奶讲：喂，你翻去搞掂翻你个仔啦，你个仔而家咁，我两个礼拜后结婚噶咯，你自己谂过，我会咁同佢讲咯。系啊，但你谂下，全球嘅人七亿几人，嗰阵时七亿人啊嘛，好似话七亿嘅人睇住噶咁。 系，如果我中间啊，我喺个马车度跳车啊， 系啊，你谂过啊，老爷奶奶， 系啊，我就搣烂我婚纱后边嗰条， 系啊， 嗰个 尾， 嗰个尾，然后我走咗去咁样， 系 咯，咁但系 最后一着嚟嘅呢个系， 唔系呢个其实最惨就系佢哋嗰个婚礼实在太完美啊嘛，所以就俾咗我哋最即系真系一个童话嘅婚礼啊嘛， 系， 咁但系跟住佢哋係咪王子公主好幸福快樂咁生活呢，咁亦都係話曬俾我聽啦，就係唔係啦。咁嗱，呢個做咗少少 research 咧，佢就話咧，即係戴安娜咧就即係其實佢唔係真正即係出世嘅時候唔係皇室嚟嘅，雖然佢都係叫貴族啦。咁佢曾經試過咧，就係同奶奶啊、老爺啊、成班親戚啊，包括自己老公同台食飯嘅時候，佢就問過一個咧，即係好狠嘅問題。呢個狠嘅問題就話咧，喂，其實咧，即係歐洲國家咧有好多已經冇皇室噶啦，咁你講喺英國仲有皇室嚟，有咩意思啊？咁 哇！呢、這个好到致命嘅问题嚟嘅，好有杀伤力嘅问题嚟嘅， 所以就令到咧全家人咧都觉得咧佢系嗰个点讲脑袋有问题啦，咁所以去到离婚嗰段时间咧有。啲人都開始話啊，戴妃咧其實咧就係即係有精神問題咁樣，咁而家戴妃自己都試過有時出席一啲場合嘅時候咧，佢話我而家咧就要準備講一個演講啦，咁我希望喺精神問題出現之前我講完啦，咁佢又會講笑咁樣，係啊自嘲嘅咁樣，咁有時我都覺得咧一個女士。如果佢去要揾即係伸張一個正義啊，無論係嗰、那個喺社會上啊，或者家庭上，如果佢去到激嬲咗好多人咧，咁嗰啲人咧就會話佢癲嘅。 嗯， 咁嗱，例如咧，即係我曾經遇過呢個係一個阿張生張太咁，我哋識嘅，即係我哋屋企又識阿張生張太咁樣。咁跟住咧，我哋就冇張三啦，陳太啊，黃生黃太都得嘅，是但 咩太都得啦 ，X 係啊 ，X 生 X 太啦嚇。咁跟住就開頭識嘅時候咧，佢哋冇乜嘢嘅，即係仲係鄰居嚟，幾好咁樣啦。咁啊，久而久之，我就發現啦 ，X 太咧，即係佢就成日好心機啊，又成日望住我同啲女玩啊，咁樣呆呆地咁樣咯。咁跟住咧。跟住我老公翻嚟就同我讲啦，就话：，唉，冇啊，阿 X 生同我讲啦，阿 X 太傻咗啊，咁样咯。咁我话：，点解会傻咗嘅？咁佢冇讲喎。跟住隔咗冇几耐咧，咁我就发现咧，就阿 X 生同 X 太离咗婚啦。咁然后阿 X 生咧就已经咧有一个新嘅 X 太，同埋已经带住个仔翻嚟。咁我就同我老公讲：，咁到底咧 系边个人傻咗咧？ 唔系，仲有一样嘢系。到底是因为到底咩事？跟住我老公就话我冇啊，因为阿 X 太傻咗，咁 X 三咪娶个第二个咯。跟住我就话系咪咁噶？你系咪调转咗啊？系咪因为 X 三出边搞咗第二个，所以 X 太先傻咗啊？咁我嗰阵就开始觉得咧，有时有啲女性真系好惨嘅， 系 即系佢冇做错事，佢只系做翻自己做嘅嘢，但系如果你唔啱。佢個屋企啊，嚇即係一啲睇法咧，咁佢哋就會話你傻啊，即係屈你話你傻，然後咧佢哋就唔愛你啦 ，disown 你啦，然後就繼續做自己嘢啦咁樣咯。好啊，咁啊講翻呢個戴妃先，好啦，咁啊最後一個問題就係講話，即係你會唔會問叫阿老爺奶奶幫你手啊嘛？咁其實咧，戴妃咧都有。試過咧，揾阿奶奶幫手嘅，咁但係奶奶咧就真係唔係咁幫到手啦，咁樣佢就係講咗，Charles is hopeless 咁樣，咁就冇幫手。咁跟住咧，戴妃咧就後屘佢用就佢自己嘅方法啦，因為人民咁錫佢啦，咁佢就透過呢個傳媒咧就去話俾人民聽佢個情況啦，咁佢就打咗個傳媒戰嘅，咁佢就即係偷偷地係錄咗啲訪問啦，然後就再leak 出去啦，咁樣，咁呢個就真係激怒咗皇室啦，皇室就 佢哋咁要面， 每一个即系每一个大户嘅人家都要面噶嘛，你而家仲要咁样落佢面，仲要系成日都讲嘅，全世界有啲皇室可能你会未必会记得。但是英國的皇室你真的全世界都知道是誰，英女王是哪一個全世界都知道，你這樣落他面子、啊、 是啊，還有都叫即是我想如果你是英女王你那時候會怎樣、你會為正義啊，即是他樣對你是不對的、Diana， 還是你會覺得喂佢我个仔虽然唔啱啫，你冇理由咁样落我个仔同我哋全家人面咧，你会拣边样咧？ 其实我觉得咧，私底下咧每一样嘢都好，平心静气，大家沟通系啊，沟通唔到，无论点都好，四四六六拆掂佢，咁样嘅话咪唔需要搞到咁大场大龙凤咯。大家亦都可能会有好开心日子嘅过咧。咁啊，先听一节十一点半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当局决定一次过推行现职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不会分阶段落实。当局正系咨询律政司意见，如果有现职公务员不签署，官方必须采取的跟进行动。他强调，如果拒绝宣誓或签署声明属较严重的事情，升迁一定受影响，但细节要同律政司沟通。被问到有关做法会否影响公务员政治中立，聂德权说，政治中立的意思不是站在这里不支持政府又不帮忙。至于日后公务员参与集会会否被指有违承诺，聂德权说，除了特定职系的人员，其余公务员有自由参与集会，最重要是不违法，亦不会令人觉得和公职身份有冲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外国领事团和国际商务委员会成员会面，简介新一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展述施政报告坚持一国两制的一章，重申清楚了解特区宪制秩序十分重要，又强调港区国安法的实施让香港恢复稳定，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会继续得到保障。林郑月娥说，香港会透过国际联系的主要优势参与国家双循环经济策略，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决心加强同国际的联系，保持香港的竞争力。他又介绍中央就七个主要政策方向给予的支持，表示欢迎海外商界把握当中的良机。本港十月楼价指数转为下跌，并且是半年来最低。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上个月私人住宅单位售价指数报 380.9， 按月跌近 0.6%。 期内中小型单位楼价下跌 0.52%， 大单位下跌 2.5%。 今年头十个月楼价指数就累计上升 0.44%。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政府密切留意物业市场发展，目前见不到任何数据或者事实支持改变需求、投资或炒卖管理措施。正在南韩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双方就中韩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毅表示，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韩双方增进彼此友好联系和伙伴关系。他向文在寅转达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口信，认为和文在寅的友谊和互信非常重要。文在寅表示愿意继续和中国合作，持续推进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他对中国至今在半岛和平进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和合作表示感谢。文在寅说，韩中两国在疫情下仍然继续进行各种双边交流，为国际合作起示范效果，期望王毅在中韩和两韩关系发展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全港有6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所以我们要好好善用绿色建筑，一起减碳。开扬设计，开少啲灯，使用低碳物料同再生能源，由起楼到使用都咁环保。首个网上香港绿色建筑周喺12月5至11日举行，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站同我哋 team up， 创造零碳未来。 莫莉，你而家一个星期要凑50,000蚊咁时刻， 仲有我哋啊，每一晚啊嘅节目主持人都要你凑啊，应该系我哋啊感到我老怀安慰至真。 问大人 ，Johnny， 咁不如你哋多谢翻我转头啦， 你妄想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莫莉。敏感时刻， 朋友圈， 莫莉。莫莉。 朋友圈请你这个嘉宾呢，电视机上面见他见得多了，今次呢就以这个音乐的歌手身份呢，我第一次见他，同埋第一次跟他聊天，他是袁伟豪。 Ben 你好。 嗨，大家好。 你好。今次呢就以刚才都讲了唱歌歌手身份上来，会不会跟平时做演员身份去接受访问有点不惯呢？ 其实如果讲紧拍剧，真的我们挨间底的那些日子呢，我想都差不多是5-6年前的事了，即起码2013年、2014年 那段时间那几年就很拼搏的。相对地比今次第一次踏只脚去这个乐坛啦，用以这个乐坛新人来跟大家见面，其实我觉得有少少比自己一个 refresh 的感觉啦。可能有阵时即都会很坦白讲，做剧的宣传都会或者习惯了那个模式。咁我有陣時都會有啲攰嘅，或者有啲好似想揾啲新鮮啲嘅感覺。咁但係今次真係可能呢2-3日裏面做咗即係無數咁多嘅訪問，或者同唔同嘅 DJ 去傾偈，其實都真係會好新鮮嘅呢個感覺。 除咗新鮮之外咧，大家都即係對於你嘅身份好新鮮，就係因為做音樂人啊嘛，同埋歌手。你係今年先至啱啱覺得，不如整首歌嚟玩下咧，定系其实你都筹备咗好多年嘅咧？ 其实就唔系想玩下嘅，咁都因为系之前有老板即系有见开，就想问下有冇兴趣。其实都系因为有一位朋友介绍噶啦，咁嗰位朋友其实系同我有拍过剧嘅，佢就即系见到我喺个剧入边都有拎住啲吉他嚟弹下唱下歌，咁嗰位朋友就介绍咗我，咁倾咗几次之后就。我都好认真地去问，其实件事会系点，会唔会有机会喺呢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嗰个创作空间可以大啲呢？咁老板都好放心，亦都好信任。咁当然我有俾啲 demo 佢听，听完啲 demo 之后，佢放晒手俾我去做，俾我自己去组织我嘅团队啦，组织我自己写嘅歌啊，咁变咗都好顺利啦。虽然喺我哋原定计划嘅时间咧，其实系迟咗1年嘅， 咁但係大家都知道過去嗰一年其實都情況都唔係太過明朗啊，即係喺個事業上都大家有疫情啊各樣嘢，咁、那個人都好似情緒又唔係咁好啊、 嗯， 寫歌又好似叫啲想叫啲 friend 出嚟，又好似大家都唔即係冇咗嗰種動力。咁就冥冥中有個安排，就到咗2020年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就不如出啦呢個階段。咁就喺十月份就開始早少少嘅時間已經籌備啦。所以連我今次宣傳嘅呢首歌嗰、那個嗰隻好似 CD 咁樣嘅嗰張卡咧，嗰張相咧都揀咗係一張其實喺兩年前我喺大阪清水寺嗰度影嘅。 哦，點解會揀大阪清水寺呢一張相咧？ 因為啱啱呢幾個禮拜開始啲東北季候風開始嚟啦嘛，即大家已經過咗嗰種炎夏嗰種又曬又熱又焗。通常呢啲秋風嚟嘅時間，會分外俾人覺得有一種舒服，一種好開心、好 sweet 嘅感覺嘅，咁我覺得亦都好配合我呢隻歌嘅故事咯。 係形容一下呢一張卡先，張卡入面咧，除咗有歌名、有袁偉豪個名、有袁偉豪個樣之外咧，後面個背景係好多秋葉，好靚，好繽紛嘅感覺嘅、但係又帶到一個秋天嘅感覺俾大家，所以揀咗呢一個啦。但我想話咧，頭先你都講啦，就話第一首歌嘅時候，雖然老闆們都好放心俾你去做啦，但係作為新人咧，我成日會覺得，会唔会人哋俾啲歌我会好似好啲咧？因为起码系有多啲唔同嘅合作火花，或者简单啲嚟讲啦，个压力好似冇咁大。有冇谂过啊？其实第一首歌我一嚟就已经系坚持噶啦，一定系要自己嘅歌嘅，定系其实都唔系嘅咁咧？ 系后者咯， 系 啊，坚持，因为我对音乐都有一个要求，同埋自己我都好中意音乐啦。咁亦都毕竟自己喺呢个行业都工作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其实对某程度上对一些制作都已经都不是陌生的，所以在音乐上我也都想自己去参与更加多，而且我是想去做一些音乐是可以表达到话到别人知袁伟雄是一个咩嘅人啦，或者袁伟豪中意咩音乐类型啦？ 袁伟雄 Benjamin 就头先都有讲，就系话想其中一样嘢系带到俾人哋知道袁伟豪究竟中意听啲咩歌。咁、我想问一下，会唔会有边一首歌或者边一个人，其实就影响到你或者启发到你啊？不如我第一首歌就做一个抒情系嘅歌曲咧，咁咧？ 其实喺我成长嘅过程里边咧，呢、這个成长过程讲紧，其实系应该系几岁开始？就受好受屋企人嘅影響啦，聽好多黑膠唱片啦。咁我自己都係即都好鍾意聽啲歐美嘅流行曲啊，或者啲經典嘅樂隊嘅歌咁樣嘅。咁我成日覺得每一個年代都有佢唔同嘅年代做出嚟嘅聲效啦，或者佢叫做嗰個年代嘅sound啦。咁去到依家呢個年代，其實我哋已經可能好多人已經冇機會聽翻咧，即如果你特登去買嘅話，咁我自己好中意聽歌，所以我喺呢個過程裏面，其實我係想做翻一啲聽落去又好似好耳熟能詳嘅節奏，或者有某啲嘅曲式或者曲風，令人覺得啊，係咪曾經有啲歌係咁嘅咧？甚至乎我都好大膽地喺個 mixing 方面去同個混音師講，我話個吉他聲 solo 嗰陣時候，可以大少少得唔得？个冇问题 ，OK 啊。 点解会想有呢个谂法咧？个吉他嘅 solo 大声啲。 因为其实平时嘅流行曲里边，嗰啲嘅 balance 咧，会系比较上系冇咁，我叫做系进取啲啦。因为唔同 band sound 啊嘛。咁、我做嗰只其实又系有少少 band sound 嘅感觉，所以我想听众可以喺譬如话佢哋戴住个 earphone 嘅时候去听。他会听到吉他 solo 嗰阵时候，好似有个人走前咗出嚟，话俾你知呢段系我嘅 solo， 建立一啲嘅自己嘅 style 喺度咯吓。 我好好奇，咁你头先所讲吉他嘅 solo 系咪就系袁伟豪你自己弹翻咧？ 我系弹后尾嗰段，最后嗰段， 即系录音我哋听到嗰个版本都系你弹嘅。 系啦，欧草大合唱Shubidu Wak 嗰度有一段有几粒音嘅 solo 系我最后先弹嘅。 咁就会有咁嘅谂法咧？ 其实本身我哋 band 里边已经有一位叫做熊仔嘅吉他手，佢一位非常之好嘅吉他手，佢弹啲比较 jazz 啲嘅嘢，但系我佢喺 彈，如果要彈啲比較辣啲嘅嘢嘅時候， 就交翻俾你啦。 係啦，當然佢啲聲亦都好靚，我覺得。咁到最後 ，Terry 就同我講，佢話你點都要彈啲嘢喺度啦。我想你喺 live 嘅時候，你有得玩。咁其實開頭我都信心都唔係太大，不過靜靜雞喺屋企自己執下啦，練下睇下彈啲咩 note 仲好聽啲。咁到最後尾，其實喺 mixing 嗰晚，我先加呢段 solo 落去，就唔係喺錄音嗰一日一齊錄。 哦，係啊，最後尾先決定嘅。 最後尾先決定啦。咁呢個做法就係、是、其實Terry 都知道我想玩嘅，佢都知道我手痕嘅。當然我技術又未去到我個吉他手咁勁，但係佢都 feel 到我係有我獨特嘅 feeling 喺度咯，所以佢想俾個位我表演啦，係咯係咯。 除咗 MV， 大家會最後嘅時候先見到袁偉豪嘛，係咪啊？ 係係。 吉他即係大家如果聽首歌嘅時候都要留意最後嗰段嘅吉他都係袁偉豪嘅。嗱，我想問啦，成首歌終於都誕生嘅時候，你最感謝係邊一個人咧？ 其實我唔能夠話淨係多謝某一兩個人咯，其實成件事。成件事有好多人喺側邊 support 我嘅。原先我哋呢個 project 真係唔係 suppose 喺2020年裏面做嘅，應該係19年，19年要面世嘅啦。咁佢都好有耐性地去俾好多時間去繼續去等我啦，咁即係都揾我哋揾到個好嘅時間去做。咁我呢個係要特別去多謝。其餘就係我對團隊嘅每一位音樂人咯，因為我在他们面前就真的我只能够讲到他们知道我想要什么，或者我用简单的 demo 去做到给他们知道我想怎么弹，我说或者我哼出来给他们听，喂你都要帮我弹、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弹这个、啊、这样所以我都很感谢他们、 最后出来的制成品都是你心里面画面的东西， 绝对 是我完全是最初仍想做的事。刚 才都讲了最多谢的其中一个人，你不得不提这个人，就是波儿。 是啊是啊。 因为他帮你作词，作曲就是袁伟豪自己、作词就是他。我想问一下呢，当初你是即刻给他听，哦整了首 demo 给他听的时候，跟着你就哎他去帮你做这个词啊，定是他主动帮你做，因为毕竟这个第一次，他的第一次献给你、啊嗯。 我的第一次都献给他。 是互献啊。 大家差不多。多謝。其實係呢首歌開頭我係得chorus 嗰四句歌詞嘅啫，咁都袋咗喺袋好多年啦，十幾年前玩 band 嘅時候寫出嚟。咁啊知道呢個 project 要做嘅時候，就好努力咁去成將只歌去再寫過啦，重新。咁有一日佢就話：不如我幫你寫啲詞啦。你唔好成日喺度啦啦啦啦啦啦，即係我見你唱親 demo 就啦啦啦，不如我幫你寫啲詞，咁你咪有得唱下咯。咁我好啊，你寫啦，咁啊，俾張紙佢寫。結果幾個鐘頭之後，佢就交咗依家呢份詞出嚟。咁我睇到真係都好驚訝嘅嚇，因為我知佢平時有寫嘢嘅，但係驚訝就係驚訝在佢寫出嚟嘅嘢係啱音，亦都。我估唔到佢係表達緊一啲 message 咯，就係其實係我同佢之間嘅生活，即係佢可以好快將我同佢一啲嘅生活方式去投射到落去呢段歌詞裏面，而去寫到出嚟。咁開頭我都會諗睇住先啦 ，demo 啫嘛，係咪先？ 同埋都諗住佢唔會咁認真，係咪啊？ 未必一定會用嘅， 幫你揀冚啲詞落去啫。 可能做最後尾個 version 唔係 都係啦啦啦啦啦， 唔係揾你嘅咧，咁樣或者可能請人寫啊，卒之我就用咗佢嘅詞。咁我覺得就都唔需要，其實有疑惑過嘅，因為會諗，唉，會唔會真係好似唔見得人咧？啲嘢未夠功力咧？但其實有陣時覺得唔好諗咁多咯，信自己嘅感覺咯。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做人嘅方向嚟嘅。信自己嘅感覺，你覺得嗰樣嘢係啱嘅，你就去即管去放膽去嘗試咯。 首歌入面其實係好 sweet 嘅。頭先你話都會將你同佢嘅嘢擺咗落去。其中個歌詞入面咧，我覺得係真係好簡單得嚟，好甜蜜啊！尤其是在你唱出嚟嘅時候啦，再加埋嗰幾句嘅國語同埋英文嘅時候，哇！更加完全 feel 到你哋兩。 过嗰种嘅甜蜜啊，嬲、啊，简直身边啲人都会听到嘅话、嗯。其中嘅歌词就话在雪柜挑选菜单，摊于 sofa， 短信不要夜归家。咁好啦，我想问一下你哋嘅关系系咪就系咁简单，但系又咁甜蜜嘅咧？ 其实可能系叫做其中某几个嘅画面啦，但系呢啲嘅所谓嘅其中某几个画面，其实就系每一日我哋主力嘅画面，即系主菜嚟噶啦。其实因为大家都系喺同一个工作即系环境里边工作，其实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工作方式、生活模式大概系点样噶啦。即系一系就佢忙，一系就我又忙住工作，咁变咗就佢识得反而喺呢一啲位置里边去。用个歌词去表达翻，咁我觉得系好真实嘅嗰件事。同时间呢啲嘅词系可以俾到听众去投入嘅，即系去代入呢个角色，都认为系佢自己的角色。就算你冇拍拖都好，你可以揾一个你自己仰慕嘅对象，所以 屋企人 系啦， 对自己嘅爱锡。 冇错，所以我就系想做到呢首歌，除咗系歌词啊、音乐嗰个旋律啦、啊，我哋混音嘅效果里边去听嘅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啲空间去思考或者叫做放松咯吓。 嗯，咁你去到录音室录呢首歌嘅时候，睇到啲词有冇特别感动？因为好多人成日话去到录音室真系第二种 feel 噶嘛，啲、 嗯、 情绪真系会爆出嚟噶。你录嘅时候， 其实我自己个人咧就比较 硬嘅，硬正。 柔情中眼中，但系点柔情咧？我唔识讲。咁但系喺录音方面，始终都系我嘅第一次咧，即系好多嘢都真系要真系录音嘅时间，你冇得马虎啦，咁我 反而紧张， 系啦，即系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已经系冇谂其他嘢，我净系想 focus 我究竟录成点咧？究竟我要录几多个 take 咧？咁到最后尾就系、是、原来录下录下嘅时间，咁其实成只歌我都录咗八个 take 嘅，到当晚都嗰八个 take 里边，卒之都拣咗其中一个最好嘅，咁录完之后翻去嗰晚即刻过咗落个 file 度，翻嚟俾佢听。宝儿就第一句就哇，你把声好开、啊，比平时唔同。因为我平时把声都比较沉啲，哇，真系好似好唔同、啊。点解嘅？我其实我都唔知道，真系因为想投入做嗰件事。同埋我监制 Terry 咧，佢好中我啦吓，攞咗佢啲收藏品，攞支靓咪嚟同我录。咁、啊、佢就哇，你录完呢支咪，你以后你想揾第二支咪， 翻唔到转头 系啦，即系诶。你啊 ，enjoy 啊，好 enjoy 咁啊，哦，好啊，咁即系我睇到佢真系，唔单止想做个 project， 其实系佢都好锡我嘅，咁我觉得系好都好想借个机会多谢佢咯吓。 嗯，嗱，咁我另外咧就系、是、可能即系都知道你好紧张啦，亦都好重视今次呢一个嘅宝贝，即系呢一首歌啦。佢其实私底下系帮咗你好多，因为我听你嘅工作人员有讲啦，佢话其实你做宣传嘅时候啲衫啊嗰啲，佢都帮你晒，你点衬啊嗰啲，直情系听到佢哋自己都觉得感动，再加埋呢首歌嘅时候，直情啲画面更加出现。我想话啦，即系你所有嘅衫今次宣传嘅形象啊嗰啲，系咪都系你嘅贤内助去帮你做晒嘅咧？ 其实近年咧，宝儿佢自己都好有一颗热诚喺佢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啦，会影好多靓相啊。佢对着衫亦都有自己有一种嘅玩法。其实我同佢之间嘅服饰嘅 style 都近年都比较相近嘅，因为都好大胆，即系想试多啲唔同嘅嘢。同可能早几年你见我着好多西装啊嗰啲，已经有啲分别噶啦。咁今次佢就知道我要第一次做唱片宣传，佢都想我有多啲唔同嘅嘢，咁佢都好不自觉咁就自己去同我去揀衫啊、买衫或者甚至乎借衫啊。 系咪紧张过你咧？ 佢紧张啊！其实佢呢段时间佢真系太忙啦，又要自己拍剧，又要兼顾自己啲嘢，又要兼顾我啲嘢，所以即系我能够好咁报答佢就系、是。要 好好宣传呢首歌， 好宣传呢首歌，同埋好好照顾佢咯，就系咁，同埋要着得好睇啲啦啲衫。 哇，好 sweet 啊！头先就听到呢一度啦，未来嘅歌会唔会都系好似一个一本故事书咁啊？成、本书都系讲你同佢嘅爱情故仔咧。既然第一首歌已经系啦， 又未必会系嘅。我觉得观众会，我怕观众或者听众会即系接受唔到啦 ，too much， 即系咁样太油腻啦，你哋咁。咁不过我可以卖少少关子嘅。咁下一首歌其实我写嘅方向都系写都系。可以是情侣或者是朋友，其实讲一个生日的、是啦，因为我想写一首属于一首自己唱给自己的生日歌咯。不是很明白，明白我说什么？ 我明白，但我觉得好像很悲咁。 是啦，其实即是好像 kind of 一个很 sad 的 story， 就是当原来没人知道你的生日的时候，你自己同自己过生日，就唱那首生日歌给自己听啦，这样啦。其实个灵感是来自于即是在香港啦，我听过的香港流行曲的生日歌有沙里的零时十分啦，有女方的十六十六咩Sweet Sixteen， 即是讲 birthday 的歌。咁、其实都已经开始冇一首是可以代表到或者叫做 悲惨的生日、 或者叫做是人哋可以 birthday 可以攞嚟唱下记得嘅。咁我就諗咗呢个 idea。咁其实呢个 idea 都是好多年前自己寫 demo 的时候寫咗咯，咁嚟紧第二首歌就会系玩嗰只咯，即系玩啲开始得意啲嘅嘢咯吓。 系，咁啊喺呢度咧，希望你快啲宣传完今次首歌之后咧，就会宣传你第二首歌就 birthday， 因为我都希望第日真系就咁唱祝我生日快乐之后，咁悲惨嘅歌之后可以唱你嘅歌。咁啊 ，thank you 晒袁海豪，咁啊下次你宣传 birthday 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再上嚟同我哋倾偈。 好 ，thank you。 So love.